话说在前面的啊，就是医术这个东西呢，它既然是一门技术，也就是我们一个人所具备的能力，那当然是一个慢慢练出来的东西。那我不希望有人我不是，其实我希望不希望的范围可能也不是在你们身上，是在我自己身上。就在我自己的人生体验里面呢，我会真的觉得医术这个东西你一点一点进步是一个蛮好的过程。那就像有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些病人的一些状况，我觉得我不会医，那就在这个当下我就承认我不会医，那可能我继续照着我的计划读书，然后读了一年两年之后，我再看到同样的病，我忽然发现哎，我已经可以处理得蛮顺手了。那就是一个你总体的这个治疗的能力有提升，那这个是我所相信的医术。那有一些这个学医的人呢，心里头可能有一些急迫吧，对于一些病会想要一些所谓的专病专方，就是哦，反正癌症就吃这帖药就对了，或者反正感冒就吃这帖药就对了。那我觉得专病专方那只是一种对于成药的选择，并不能算是我们自己的医术的一部分。所以我呢就比较希望同学就是我们这样子慢慢读慢慢进步就可以了。那有些东西就不要太急，因为就像我曾经有一次在我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吧，我有跟一个人讲了一些重话。我就是当有一个同学啊，也不知道这个同学，就像那个网友，他在说他觉得他这个治感冒啊，学医学了可能有一些时间了，感冒还医的都很不顺手，那就觉得好像自己不用功啦，或者是不够聪明啦。那我回忆起来，我当初刚开始学医的时候，我曾经在那个时候发下一个我觉得很大的志向，叫做我要在两年以内呢学会怎么医感冒。结果实际上呢，我大概摸了4年吧，才把医感冒这件事情处理得比较熟悉。那这个除了用功不用功之外，其实还包括人生体验，就是很多病你要病过了你才知道是书上写的那种感觉，不然的话总是觉得不很贴切，印象也不深，对不对？那读书不要时间，生病也要时间啊。那这个治感冒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用4年的时间来慢慢熟悉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过程。而你想要更短，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更短。就像是我觉得这种心情呢就有点像是我从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是那时候中文系的系主任来演讲吧，那我问了那位老师一个问题，说我的现代诗啊都觉得写得不好怎么办，然后系主任就瞪我一眼，然后就说那是因为你很骄傲啊，他就说你写诗才写几天就在那边嫌自己写的没有李白好没有李煜好。所以我就要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有的时候学医学到中途的时候有一种自卑感，这个背后是不是有点太骄傲了？因为张仲景可能也是学了很久然后才慢慢摸索到他拥有的医术，而且即使我们看他的作品啊，这本《伤寒杂病论》，他里面也有很多他不太确定的地方，里面有一些对话是他问他的老师说这是什么病啊，那老师就随便胡掰一个很糟糕的答案给他，这类的对话都在里面有啊。比如说什么，他问说那个女人窝在墙边样子很奇怪啊，那是她得什么病？老师说哦，那是因为她的那个尿包反转所以尿不出来，人的尿包哪里会反转的，对不对？都是胡掰的。但是就是张仲景也有他正在摸索期的病啊，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学中医呢大概就是站在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我们每个礼拜呢认识它多一点点，那日积月累的总会有进步，那这样子心情上会比较好。那我会觉得我的想法是我在课堂上面啊可能会讲了 两个钟头的课，那以后的每一个课堂上讲两个钟头课，我可能会跟同学讲说，其实这堂课啊，最重要的事情只有这么一两件事，那同学记得这件事就可以了啊。那其他的是什么呢？是调味料，就是帮助你去记得那一两件事情的一些佐证而已。所以，同学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好不好？就是什么东西哦，知道它存在，那等到你真的病倒了，晓得要查哪一本书，晓得去哪里买药，这样就可以了。那没有病也不要多做准备啊，就做一些保养的活动就好了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么《伤寒杂病论》这部书呢，它包含了伤寒的部分以及杂病的部分。那同学，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叫伤寒啊？伤寒在这部书里面的定义，伤寒就是感冒啦，就是受凉啦，被寒伤到啦，所以叫伤寒。那这个治感冒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治疗所谓的病毒性疾病。而这一块医学领域其实是很宝贵的，因为即使是今天的西医，其实并不擅长治疗病毒性疾病。这同学知不知道？就是感冒就是等他自己好了，对不对？病毒是人的这个细胞核里面混进去的不良基因，然后细胞帮他生产这个病毒。那如果要把病毒消灭的话，就要连人一起杀掉。那所以到最后来讲，就是死人是不会感冒的嘛，对不对？所以西医对于感冒是不太行的。那不太行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代偿动作。那个代偿动作我最近才发觉很要命，因为各位同学不见得都是我中医基础班过来的同学，所以有一些日常生活要注意的什么饮食细节，其实我都没有机会跟同学讲过，所以这是有点危险。因为就像我这两天在医一个朋友的感冒哦，我就发现原来现在人已经习惯的一些对感冒的治法，跟我们中医的一些要求都是背道而驰的。比如说《伤寒论》里面说感冒水要喝少一点，那现在人说感冒要多喝水。那《伤寒论》里面说感冒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吃太好啊。那现在人说感冒就要补充营养，对不对？就所有的现在医学知道的都是跟《伤寒论》相反的。可是为什么我还敢在这边教，要跟全这个世界作对呢？那很简单嘛，现在的外面的医学一感冒的话，那放不到多少天也不会好嘛，都是要好是自己好的嘛。那《伤寒论》的话，那你要开下去，只要开得对，那病人一下就好了。那既然医得好，那就证明它比较对。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这个学医的过程里面，同学也要面临一些观念的洗牌。而这个观念的洗牌，我就觉得不适合太快，就是每个礼拜沟通一点点观念，你还撑，同学比较会撑得住。不然的话，一下子什么都跟你讲得很明白，同学会觉得有些论点很荒谬，因为缺乏那个推演跟验证的过程。所以这是我觉得学《伤寒论》可以慢一点的理由之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伤寒杂病论》呢，在治哦，对，我刚刚没有讲杂病是什么，杂病就是感冒之外的其他的病啊，就是这样。那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呢，它叫我们人在看病的时候，在面对一个病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这个跟我们一般人的养生或者是对医学的认识这种种的习惯而言呢，也是相当有冲击性的。就好比说，现在如果一般你把一个人送到西医院，那你感冒了，他会帮你做什么事？会量体温，对不对？那用你的体温来判别你的身体需要怎么样的调整。那你再严重一点，他会帮你抽血，对不对？看看你身体白血球的数字有没有增加，体内有没有发炎。这是西医对于我们认识一个人身体所做的方法。可是呢，我们在 学了《伤寒论》以后，如果有一个人他感冒有一点鼻涕，有点打喷嚏，有点要发烧了，那你要怎么做啊？那你要把他推到风扇前面去开风扇，问说怎样，被风吹了难不难过？他如果告诉你说哇好讨厌哦，吹到风的感觉真是恶劣极了，那你就知道要开什么药了啊。那如果他不讨厌吹风呢，可是却会觉得很怕冷，一定要多加件衣服，那你又知道要开什么别的方了。就是我们要认识的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伤寒论有一些很重要的辩证点是辨别你烦不烦。比如说呢，你会不会躺在床上呢，哎，好像手摆这边也不舒服，手摆那边也不舒服，脚要一直这样的翻来翻去，那这叫做什么？叫做你手脚烦。那从手脚烦可以断定你需要吃一个很重剂量的糖剂，然后一吃你的感冒就好了。就是我们在关注的焦点跟现在西医看的数据是不一样的，就是从手脚烦这件事情可以知道你的肌肉里面蕴含了多少热量散不掉，然后我们就知道药要开得多重多轻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同学呢从我们习惯的数据啊，然后呢学着伤寒论的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转向去关照一些属于病人的主观感受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过程还蛮过瘾的。因为呢可能大家身上都有很多病，在你学了伤寒论之前你不知道我病了，然后你学了伤寒论以后就会发现说哦，我走几步路就会喘，这是一种病，或者是人家都还没有流汗我已经一身大汗了，这是一种病，就是很多很多病，或者我没事就觉得后脑勺肩膀很僵，这也是一种病。所以呢学了伤寒论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百病缠身，就是原来我八年前得的那个感冒啊，到今天都没有好过。但是这也是好事，同学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身体里面的一些残留的不好的东西清一清，那这样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了啊。那我希望同学能够借着这本书是能够越来越健康，而不是去学习一些面对疾病的方法。我在说从前呢在教庄子的时候，我在说就有时候一件东西的魅力是很可怕的事情。像老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家兵者不祥之器，有人说应该念为兵啊，但是我是觉得念家也不错。什么叫家兵者不祥之器呢？就是说如果把给你一把倚天剑，给你一把清明剑在手上把玩着，你看到这剑锋这么锐利啊，这吹毛断发，你就会觉得应该找一个人来捅他一下，对不对？他有一种诱惑力的。那当你学伤寒论有这么多厉害的方剂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期待怎么没有人得绝症啊，啊，就是不然的话我真是没有出手之地啊。那学医学到这样，你不觉得大家已经活到一个很负面的世界了吗？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治病的书，可是我希望我们同学能够把它用在正面的地方，就是用在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健康，好不好啊？就是不要一天到晚在想说我要学会医癌症，我要什么打败西医，什么什么绝症要包医。就当你变成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好像每天都希望能够见到一个病人啊，这种心情很不健康的啊。就像那种很年轻的小孩子谈恋爱，对不对？暗恋对方，对方都不理你，他就会开始想说如果那个学长出车祸我就可以照顾他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这种心情都非常幼稚嘛啊。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课当作是一个保养的课，那同学也要在上课的过程里面一天比一天更健康啊，这个比较要紧。那至于治病的方法呢，你就知道在那边知道用什么方，然后放在书里，反正一辈子也不一定会得，对不对？万一得了再找书就好了啊，这样子比较轻松一点啊。就不要以学大，不要以治大病为目标啊，就是心不要放在太负面的方向。那这个先跟同学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上课啊心态上要稍微正面一点，因为我自己学医我其实很怕看到病人的，我觉得最好大家都不要保养得很健康，这样就很好了啊，不要一天到晚看到病人。那我们这个伤寒论呢说了要慢慢教，我们就要从伤寒论的续教起。那 要教《伤寒论》的序，因为《伤寒论》的序其实是张仲景的这个血泪陈词啊，里面有他对于读者的一些非常非常沉痛的呼吁。我觉得不读是蛮可惜的事情了啊，因为这是这个作者跟你的一番交谈，你要了解这个作者的个性，会比较容易理解他。就像张仲景个性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他就像那个什么名侦探柯南一样，没有足够的证据绝不会像他什么毛利叔叔一样说说凶手就是你啦，对不对？绝对不会这样，他不会这样做，他一定要找到足够的证据才会开药。但可是很多人学医就希望自己很神，对不对？看到人眼就说药就开下去了，代表我很厉害。但这些都不是张仲景对人的要求，张仲景希望人是尽量的要审慎一点。他是一个很像是传说中的处女座的个性的人啊。那张仲景的生平呢，我之所以要跟各位同学先介绍一下，就是讲义的第一页哈，我跟同学要介绍一下张仲景的生平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听说过中医的人啊，可能会对张仲景有一些传说的印象。比如说中医的那种世界就有一个传说，说张仲景当年用八味丸帮汉武帝治消渴病，就汉武帝得了糖尿病，张仲景开金匮肾气丸去医他。那我说这是时代错误吧，张仲景是汉朝末年的人呢，就遇不到汉武帝啊，张仲景不是神仙啊。那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传说，我们要把它扫干净一点。或者我们说医圣张仲景，那张仲景是什么时候被叫医圣的呢？其实很晚很晚，一直到明朝方有直的《伤寒论条辨》才称他为医圣。在那个之前提到张仲景，其实没有那个称号的。那关于这种种的这些历史上的一些可能现在已经模糊掉的地方，我想既然要谈到这个人，我们就可以帮他顺一顺。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目前有能够找到的资料里面关于张仲景的一些论述啊。那为什么要说能够找到的资料呢？那是因为张仲景的生平呢不存在于正史记录之中啊。我们中国人的正史是没有记载张仲景这个人的。那距离张仲景比较近的时代呢啊，张仲景是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人。那晋朝的这个皇甫谧的这个针灸甲乙经啊，他在序里面就讲说呢，当初呢有一个伊尹，同学知不知道伊尹啊？就是商朝的第一个宰相，对不对？因为他好像很会煮汤啊，那汤是指药方啦，就很会开药方，所以呢当了第一个甲的，当了那个宰相。那他用神农氏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当做一个基础，做出了汤液，就是药方啊。相传这个伊尹做出来的汤液经里面有360个方剂。那伊尹是雅圣，那大圣是谁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好像定义里面真正能够称之为圣人的人都是那种开悟之人。就像神农氏可能在中国人的感觉里面就是那种有超能力的人，能够跟什么草木对话，直接感觉到什么矿物或者花草里面有什么能量，然后知道怎么用它。那种已经开悟的人是比较是真正的圣人的等级。那伊尹呢，他只是很天才，具有高度的才华以及古代的这个文明的情报，所以称之为雅圣啊。那这就是中国人类的分类了啊，这第一级的圣人。那到了汉朝有华佗张仲景，那这个他就讲到一个故事。他说呢，张仲景呢去见这个王仲宣，王仲宣就是建安七子里边的王粲啊。那这个那个时候王粲二十几岁，张仲景就跟他讲说，你有病啊，到了40岁的时候会眉毛掉下来，然后再过半年会死掉，你现在赶快吃50汤就可以病好。 那这个王灿贤这个人讲话不好听啊，就跟张仲景拿了药不吃。就张仲景那个时代啊，都是医生送药到病人家的，这个在《伤寒杂病论》也会看到类似的记载。那个时代医生真的是建业啊，不是很高档的，现在都是病人去看医生。那个时候是医生去看的病人，看了以后回家煎药，然后再把药汤送过去，是一种高度服务性质的行业啊。所以难怪中国人啊，医术啊一代不如一代，因为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好行业啊。我们台湾医生变好行业，是因为当年日据时代统治的关系，所以医生的地位就抬高了啊。但是当年医生好可怜的。那过了三天呢，张仲景见到王灿就问他说：“你喝了没？”王灿说：“我喝了。”张仲景说：“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像是有喝过呀，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看得那么不重要呢？”那王灿还是不相信他啊。后来就过了20年，果然就眉毛掉下来，然后过了187天而死，果然是一如张仲景的预言啊。他说此二事，那前面是还有一件事，是那个华佗的事，我删掉了。他说虽然是扁鹊和苍公呢都不能更好了。他就说华佗这个人呢很小气，不喜欢把医术外传，所以就遭天谴了，横死。那张仲景呢就把伊尹的这个汤易经呢把它改造成十数卷，有的时候是写数十卷啊，那用的都很有效。那到了晋朝的时候，太医王叔和呢把它编成伤寒论，那都很好用啊，就是非常实用的好方。那这个是在黄埔密这个很接近他的时代的人呐，就写到，第一个是他没有称张仲景为医圣，他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另外一点是，他呢就知道说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伊尹的汤易经存在，而汤易经到今天已经没有了啊。那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关于汤易经的残骸呢，就是梁朝的陶弘景编的这个腐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什么要说是腐行诀呢？因为中国人在比较盛行这个神仙的时代，总觉得修行成仙人才是人的最高追求。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在生病，那也不好修行啊，所以要把病先医好再来修行。所以他认为医药是辅助你修行的东西啊，所以称为腐行诀。那他在这里面就写说，因为腐行诀是梁朝陶弘景他从传说中的汤易经法里面摘录出来的家庭常用的好方，然后他就说这个过去的像有一些伟大的医者，包括张仲景，都是拿这个汤易经法里面的方去做一些改造啊做成的。比如说他第三段写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啊。所谓的经方，其实严格来讲是指出自于汤易经法的方。那这个像这个二旦六神大小汤，什么小羊蛋汤、大羊蛋汤等等的汤呢，什么小什么朱雀汤、玄武汤啊，什么青龙汤、白虎汤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张仲景的书里面非常重要的方剂。所以可以看得到陶弘景所编纂的这个从汤易经法里面挑出来一些内容的腐行诀啊，的确就是张仲景那些方的雏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张仲景他的这个医术的来源大概是来自于汤易经法。像北宋的科本这个伤寒论啊，他的这个卷首呢都是标明张仲景术啊，不是做，意思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还认为还是知道说张仲景他并不是一个这些方剂的原创者，他只是这些方剂的应用者啊，大概知道到这样。然后呢再来唐朝甘伯宗的这个名医录又是怎么讲的呢？这个甘伯宗的名医录他说呀，张仲景呢名字他的这个他是南阳人啊，然后考到了这个国家考试，后来当官当到长沙太守。那他的老师是他的同乡的这个张伯祖，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呢都觉得张仲景的医术已经胜过他的老师了。这里其实张仲景到底有没有当过长沙太守我们不知道， 在史料上面也就只有这个唐朝这个甘伯宗这样子写，然后后来人就这样说。那跟同学提出这一条，只是要说，不管张仲景有没有当过长沙太守，那至少呢，后代的人总是会把张仲景给他一个外号，叫他张长沙。所以如果你们有看到书，比如说黄元玉啊，清朝的黄元玉写一本书叫做《长沙要解》，那你就知道长沙是指仲景的意思啊，就是以后看书的时候至少认得一下谁是谁这样子。那至于说这个长沙太守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呢，在清朝有一个叫做孙鼎彝的学者，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做《张仲景传》，那他呢就去考证中国的史书，这个长沙那一带发生什么事，因为那里是三国时代兵家必争之地啊，所以呢他就考证到某年某月呢，刘表围攻什么长沙太守张宪，那个人其实也不是叫张基，也不是叫张仲景，叫张宪。那这个姚鼎彝就说呢，这个张宪一定就是张仲景啦，因为中国人的名跟字啊都是有相关的，对不对？那景仰的景不就是羡慕的羡的意思吗？所以呢他就说，所以张宪一定就是张基，一定就是张仲景，那也就是他这么说了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只是因为史料中实在是长沙太守啊，张仲景找不到，张基找不到，那姓张的还有这一支就拉来充数了，这就是这个谜团到今天也没有解开啊。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志啊，或者是一些个人的传记，像原来应该是《后汉书》里面的《何勇传》的一个外传吧，那收在这个北宋的那个《太平御览》里面。他就是说，张仲景有一个类似他小学同学的人，叫做何勇啊。那何勇的历史地位像什么呢？像是一个人呢、啊，不知道自己长大要干嘛，就去找一个心理咨商师谈一谈呢、啊，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个职业方向。人生顾问的那种心理师啊，那张仲景呢就跟他这个老同学啊何勇啊聊天，那何勇就跟张仲景讲啊，说你啊用思精而运不高，这怎么讲呢？就是你这个人头脑非常好啊，逻辑都很清楚，可是你这个人啊心境上运不高，意思就是你呢不是当艺术家的料啊，也不是当宗教领袖的料，好像要拯救世人当政治家你也不行，反正格局不大就对了。那有高度的智能，格局又很小，那当医生吧啊，当医生。然后他就说，后来果然张仲景就如他所说，当了伟大的医生。所以这就是何勇传，这个文章是在讲何勇这个人料事如神啊，看得出来这种个性的人最适合当医生，言无虚发啊，所以到今天都还流传着张仲景的医术啊，这样子。所以这是史料中啊对于这个张仲景的一些看法，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也就很少。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序》啊，这篇文章我觉得是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省略它好了。那这个张仲景他怎么开头写呢？他说于啊每览越人入国之诊，他说我呀每次呢读书读到这个越人入国的诊，望齐侯之色。那这个张仲景读史书是读什么故事呀？那我们现在有的资料呢，关于秦越人呢啊，这个人的名字叫秦越人，他的外号叫做扁鹊。那这个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这个列传的部分有扁鹊仓公列传，那这个扁鹊仓公列传是讲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啊叫做秦越人啊，他那有时候有一个老先生会到他们家附近来住，那他跟这个老先生交情很好，有一天这个老先生年纪大了，就说我要把我的医术传授给你啊，然后呢就给他吃一种不知道什么迷幻药啊，说这是天上的水啊，叫做上池之水。那吃了之后30天呢、啊、那他说你吃了30天之后你就会知道厉害了。那知道什么厉害啊？那秦越人吃了这个药30天以后就能够直接有透视眼啊，看到人的脏腑， 但是他也不太希望人家知道他的超能力，所以他以后帮人家看病呢，就都是说我们来把个脉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他是用看的啊，就直接就看得到。那他有一次呢，他去这个国家呢，那个太子呢就已经死掉了，那举国都要办丧事，那这个秦越人就说，哎，这个太子哦，还有几个征兆证明他不是死亡，他得的病叫做失觉啊，就像尸体一样全身冰冷，那这个应该是可以救，于是他就用一些方法把那太子救活了。于是那个时代的人就说他能够把死人医活，那大家都已经认为他死了，这个医生还能够从一些征兆中判断出那个人其实不是真的死亡，那在那个时代算是很高的医术了。所以啊，那人家在夸奖他的医术能够起死回生的时候呢，秦越人就说，我不是一个能够让死人回生的人，是这个人真的能救啊，我才有办法。那后来呢，秦越人到齐国呢，这个他说望齐侯之色啊，因为史记是写齐桓侯，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齐桓公啊？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是不是同一个人。那他就说这个齐桓公呢，他就看到齐桓公就说，你现在呢皮肤这个腠理之间，就是皮肤底下肌肉外面呢有病，如果你不赶快医啊，会深入的。那齐桓公就跟他讲，寡人没有病，就请他走了。那扁鹊一离开门呢，齐桓公就把他跟他的左右的臣子讲什么，医生就是来要钱的，不拿点病来恐吓你都不，就是好像要不到钱，就这样子讲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其实非常吃医生这一套，对不对？医生跟你讲说你小心血糖会高，小心心脏会爆啊，他每天都在乖乖吃药，对不对啊？所以齐桓公那句消费者的怒吼也没有错了啊，医生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他今天就是惹到不该惹的人，对不对？其实扁鹊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后来就又过了五天，扁鹊看到他就说，你现在这个病已经到达血脉了啊，不治的话会更深入。齐桓公就说没病啊，他走了。然后再来见到就说，现在病到肠胃之间了。那齐桓公就根本不理他了，不跟他讲话了，就觉得你这个威胁一天比一天讲得可怕，对不对？就是要我听话嘛，就当齐桓公已经设下一个心里头的想法，是你就是要来威胁我要拿到钱，那就变成杠上了。然后等到扁鹊呢，